睡着？你不是十月而已，十月底。 好，我们今天是刑诉最后一堂课 ，the last one， 应该。大家应该有个心理准备，反正把课全部上完再回家。不过你们放心，我不会拖到什么上课时间哈。依照我上课的，我在高点上七年啊，七年。那你很小的时候我就来教哦，对呀、啊，很遗憾，好像在你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教了，实在是就很知道时代的差距了。就我还没有加过一堂课。好，所以这个是我最自豪的地方哈、哦，就是干嘛加课呢？哈、哦，就是上着完就赶快上完哈、哦，然后上不完的话就讲话差一点就可以上完。好、哦，这是我个人的心得哈、哦，所以原则上来讲你们不用担心哈、哦，就是说什么上不完补课啊，然后补课又冲堂的问题啊、哦，因为我自己的上课习惯是没有这样子的经验了哈、哦。好，那我们呢先来用106页到108页的这三个题目来做一个简单的复习。为什么要说要复习这三个考题呢？好，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考试的题目哈，如果是考实例题的话呢，原则上来讲就是不会跳脱这三种题型的范围。那当然你不要期待说要一模一样的考题出来啦。好，那我只能够说就是以这个范围为主来做出题。好，那你们可以用这个三个范围的考古题来做一个练习，然后来测试一下说自己对上述的概念到底有没有全盘的熟悉跟了解。因为我们上述我们都是其实从我们的诉讼程序以来，我们就开始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一个 chapter 一个 chapter， 一个就是一直来上。可是其实在国家考试呢，它是要你把所有的 chapter 来做个总结，所以你可能必须要能够掌握一个重点，就是说你要从实例题能够看得出它有多少的争点，所以你争议一定要把它打干净哈。我们今天做这堂课，我还是再三反复的跟同学叮咛，就是国家考试其实是一个争点战，就是说你看得越多，打得越多，然后打得越正确，打得越仔细，你当然就会论点分越高。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想这应该是大家在考试前的一两个月可能要去做一个那个，就考试备战的一种应试的那种了解啦。齁，那当然那你说那选择题是这样吗？因为选择题它毕竟是有得选，齁，所以它并不是说你看到争点多少会多少，但是你也要把选择题它那个故事里面的争点挑出来。你只要能够把争点挑出来，原则上来讲依照我们的习惯是可以四个三取两个，然后剩两个以后，然后那你总是中奖几率会高一点。你说用猜的，你四分之一跟二分之一，但二分之一中奖几率比较高。齁，所以我们之前在选择题也有先跟各位交代，就是说你要如何的先把完全错误的概念都删去。那你说我要怎么知道把完全错误的概念删去？就是因为你有看到争点，然后只要争点整理的部分你发现到说那个跟选项完全都不相关的，你就可以把它删去。我想我们今天中堂课也不可能从头到尾再给你复习一遍，因为之前的课程都有带过。好，然后那如果真的要复习的话呢，我们可能就要透过选择题的复习班，然后再来做加强，然后或者说再来做回顾。好，那你们先来看106页90年司法官的考题。好，你们自己先把这个题目先看一遍，然后我在黑板上呢，我把这个争点的内容呢，好，就是写在黑板上。好，在我们课本106页90年司法官的考题。 题目呢，第一小题真点比第二小题多很多，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教室黑板比较短，所以它还有第四个真点，我写不完哈。但是我想我在这个地方，因为你们可能也还没抄哈，因为有些同学可能想要说先把题目看完一遍，然后测试一下自己有没有先看到真点，我觉得这样很好。好，那因为我上次上课有跟各位讲说，我今天上课一开始就用这三个题目来复习哈，所以其实原则上来讲，其实是比较期待你们在上个礼拜上完课的时候，应该就有先看过个好题啦，不期待你要自己解题哈。但是我想这个题目你们在当初如果有先看过的话，现在直接解题可能你的敏感度会比较高。好，那我们来看好九十年司法官这考题，在106页的部分哈，我站边边一点好了，你看还是抄。好，他说好，依刑法规定说，不服下级法院的判决，可以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上诉权人是谁？好，他就第一个问题要问说谁是上诉权人，然后他说下列上诉权人是否合法？好，然后呢，如果有瑕疵的话该怎么办？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些东西要你讨论，好，绝对不是说这个流程那个完美无缺哈，就一定有的讨论。好，然后他第一小要说，被告是70年10月20号出生，犯窃盗罪一审法院判处罪行，判决正本90年9月30号收受送达，然后爸爸甲。哦，就是被告的爸爸是甲，哦，然后不服这个判决，在10月18号提起二审上诉，然后呢，他就是到高院提哦，就是地院判决他不服，他自己找高院提，然后找高院提了以后，然后高院在19号就收到上诉书状，请问二审可不可以为实体裁判？你第一个问题要先处理什么？他原本这个概念的最上位的问题是问你说谁是上诉权人。好，所以问你是上诉权人有哪些人的话呢，你就从344、345、346、347这些上诉权人就把他的整理一下，当然不用写太多，因为这个题目内容有很多，你大体要是好做，对吧？这个题目算很大哦，这题目很大，因为争点很多，所以他只要列到的争点你都点到，但是只要点到为止就好了，你不用花太多时间去琢磨，你要琢磨的是应该是说这个题目会有要你处理的部分，所以这个题目的上诉权有这么多，你每个都要处理吗？其实不需要，所以你就一开始就简单写说，哦，上诉权有当事人在344条，当事人依照刑诉法第三条规定，包含检察官、自诉人跟被告，应该这个大家基本基础都有了。然后第二个是被告代理人跟配偶，被告的法定代理人跟配偶呢，这个在345条，还就是我上次说这叫独立上诉权。什么叫独立上诉权？他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而且不受被告的意思拘束。那原审代理人跟辩护人他的上诉的依据在346条，他这个没有独立上诉权，他是代理上诉权，所以还是要以被告的名义为之，不可以跟被告民事意思相反，这就是独立跟代理的最大差别。然后第四个自诉案件，检察官不是上诉人，但是他也可以以检察官的身份为上诉，这规定在刑诉法347条。然后但是这些概念其实都跟我们后来的子题没有很必然的相关，你唯一看到有比较相关就345条的独立上诉权。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解第一小题要给我们的一个讯息，就是他有给你时间，那就代表说你要去考量他到底那个时候是几岁。你看他是10月20号出生，他受到判决是9月30号，足岁了没？足20岁了没？还没，因为他足20岁应该是在90年的10月20号哦，就是我们的那个年龄哦，是用那个你到生日的当天你才会跨过一岁。好，所以今天呢349条要说被告法定代理人跟配偶他们有独立上诉权，前提是什么？他是法定代理人，那具不具有法定代理人身份，他自己上诉的时候具备这个身份为主。好，所以我们来说哈，今天9月30号收判决，他什么时候提上诉？10月18号提上诉。二审什么时候收到诉状？10月19号收到诉状，所以都还没有到10月20号，所以他的儿子被告还是19岁。你们说，哎，对吼，所以你刚刚在抄黑板的时候，你想说到底在写什么？你要去想哦，你就在打争点的大纲。你自己在国家考试的考题，看到一开始看到考题的时候，我不是跟各位讲吗？你先打大纲，当然你打大纲可以打得比我现在更简要啦，因为你现在还要做一点笔记，你可能会写多一点。你到时候打大纲的话，你就直接写19岁345上诉时，就告诉自己而已啊，你又不是告诉隔壁的同学。那看你题目就好好借给隔壁同学看吗？我大纲借你抄，好，这个两个都一起作弊，好，所以你就发现到说，你到时候就打大纲啊，所以你当然笔记摘要找摘要大纲啊，哦，那你说那个看得很完整，那补习班都有在卖你答，哦，自己去买完整你答看。不过我想大家都没那么多时间去看那么多资讯，所以反正就打大纲，然后你在考试的时候你只要复习大纲就好。所以这个题目呢，他一开始就跟你讲说，这个被告是19岁，就是在他爸爸帮他提上诉的时候，他爸爸可以帮他提上诉吗？可以，因为爸爸是有独立上诉权，所以爸爸当然可以帮他提。但是爸爸要帮他提的前提是什么？他是法定代理人身份啊，为什么要是法定代理人身份？因为儿子还没成年呢，啊，那现在19岁成年没？当然还没啊，你们民法的成年不是20岁吗？现在19岁还没成年嘛，就算差一天也是没成年了。好，所以今天呢，这个爸爸家就具备法定代理人身份，所以依照刑诉法345条规定，他可以独立提上诉权。所以第一个你先看他是不是可以提上诉的人， 然后第二个呢，这个题目给你一个讯息，他说他在十八号去找二审题，十九号送直接到二审。可是你会觉得很奇怪呀，因为我依照我们刑诉法350条规定说，你上诉的诉状你要向原审法院提出，意思就是说你对地方法院的判决不服是向高等法院提上诉没错，但是你不是自己去找高等法院把状子给他弄了给哦，不是哦，你是要把状子给地方法院，然后让他帮你转呈给高等法院。所以其实像我们的上诉书状哦，身份吧，好，晚上开课，好。记得要去买书哈，然后民宿延后到9月1号开课，不好意思，我先把这擦掉哈。如果刚才来不及看板书的同学，你们记得再去确认一下你们自己的课表时间哈，或者用这边要用一下。我们上诉书状是长这样，好，这样子，就像刑事上诉状，然后不是有一大堆上诉的内容，然后最后的状委会写什么？此字，假如说你对台北地方法院的判决不服，好，台北地方法院。然后转成好台湾高等法院，好，当然台北地方法院是刑事庭嘛，然后转到法院一样也是刑事庭，然后再封建，这个不就是我们状子立稿吗？哎，以后你们进律训所其实也不是上课，也是教你如何写状子啊。他们跟你讲说，你今天上诉是要怎么样，先到地方法院的刑事庭，请他帮你转成到高等法院的刑事庭。所以你是自己跑去地方法院递状子，还是自己跑去高等法院递状子？这个跟刑诉法350条是有关的，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刑诉法350条是告诉你说，你要向原审提出，所以你自己要去地方法院先去递状子。啊，可是呢，这个阿爸吼，他自己想说，哎，大家不是都说要向上级审庭上诉吗？所以他就很开心，他就跑去找高院，他就跑去找二审法院。那 O 不 OK？ 比如说，可是如果这样不 OK 的话，好像也。太过严苛了，因为我们一般人民都觉得上诉要向上级审为之，谁会知道状子要给原审啊？好、哦，就只有学法律的人才知道啊。那我们就说，那当然一般人不知道，那难道我们就不能够好好提上诉吗？所以呢，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你看这个台上它是最高法院判决，79年台上4038号判决，他说哈、哦，你虽然没有向原审提，也不能说不合法啦。啊，他说不得为不合法，把不得为放掉，意思就是说也得为合法，无所谓。所以他这个程序没有做得很漂亮，哈哈，好啦，抓紧，所以就是真的没关系哈，这是实务见解的概念。那当然，那你说，那既然也没有什么不合法，为什么我要去写它啊？因为题目他就给你这个讯息啊，所以我才说这叫争点呐、啊。题目他如果跟你讲说他自己跑去二审提，那你可能那你就交代一下有这样子的概念哈，有这样的实务见解。好，那这个题目呢，不好意思，因为黑板比较短哈，所以第一小题还有第四个争点。好，第四个争点呢，就是上诉期间。有人说那这样太好了，那就代表上诉合法咯。哎，你有没有讨论完啊？第一个人对不对？然后呢，投上诉书状单位对不对？然后第三个，你要去看他有没有在时间内去做合法的上诉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一个一个都要讨论完啊。好，上诉期间呢，我们民事诉讼法上诉是20天，刑事诉讼法上诉是10天。好，所以啊，那你说，那如果说是345条，被告法定代理人跟配偶来提上诉，好，被告的法代。或配偶来帮他提上诉，是以谁收受判决翌日起算，还是以被告收受判决翌日起算呢？好，那因为今天这个题目呢，他有给你一个讯息，他说被告什么时候收到，所以你必须要去处理这个问题。如果你只讲刚刚三个小题，其实题目给你的讯息说被告9月30号收到，你就等于这个讯息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要去想吼，你真的有没有打干净？你就是吼把你的争点点完了以后呢，你再把苦回去再看一下说题目有没有什么讯息，你没有去处理到，但是它有可能有一丁点重要的程度。所以你就发现到说，我们刚刚写完三个内容，还有一句话还没处理到，就是9月30号收到送达这件事情。对不对？就是上诉书状，如果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的话，为什么要多这句话？其实没这句好像也没差、啊。所以我们就说，好，9月30号收受呢，我们就是要算呐、啊，就是要算上诉期间呐、啊。我们上诉期间都是以当事人收受判决翌日起算喽。所以，纵使是被告法定代理人跟配偶来独立提起上诉权，他们还是不是当事人，会收到判决的就是被告。所以我们要以被告收受判决翌日起算上诉期间10天。好，所以今天这个被告什么时候收到？90年9月30号收到，然后你就。你们说，有没有9月30日？没有。好，来1月大、2月小、3月大、4月小，哎，你说你们没有啊？年代有差，就是以前我们都会把你拳头拿出来哈，那月份大小要不会，凸出来的叫1月，凹进去的叫2月， 指缝里面，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七月大啊，然后再点一次，八月还是大？你们没有学这个？哎，有些人不晓得哪一个月份几天呢？你知道真的有人不知道？因为我前几天居然有律师宝宝班的同学，然后好闹蛋，他就毕业了。他说：“哎，可是问题是我怎么知道那个月是三十天还是三十一天？”我说：“傻乎乎的，你知道二月没有三十跟三，你现在你都搞不清楚。”哦，然后说：“哎，真的搞不清楚。”我说：“那以前都没有老师教吗？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然后八月再点一遍，所以七八都是大月，都有三十一天。啊，九月是小月，所以到三十天都不啊。所以一日起算是从哪里？十月一号，对不对？”现在真的很难教，连这个都要教。好、哦，那为什么以前你们幼稚园老师没有教？以前我们幼稚园老师都有教哎、欸，我幼稚园时候就会了。你说啊，你幼稚园老师教真多啊？你看我们幼稚园老师其他都没什么教，就只有教这个。我记得我们幼稚园老师都喜欢教五四三的，然后每次我说你们知道洗衣粉的功用是什么？然后以前我都是举手，然后站起来，我说好，你知道？然后回来刚回来，然后我就站起来说不知道，然后就老师就跟我妈讲，哎，女儿不知道又好爱举手，下次请她知道再举。然后我就跟我妈讲，你看这样教育不对。人家美国都把不知道也是抢着举啊，哈，就是害我从以前就有那种语言障碍，你说看不出来，是长大才没有，我以前口疾很严重哎、欸，你说真的看不出来，我真的口疾非常的严重，是那种严重到真的已经要去做那种特殊训练了，就是那种，就是一句话要讲好几分钟，我说啊，怎么现在矫枉过正了？哦，一分钟讲，一分钟可以讲一百句话。就是真的是矫枉过正，所以你知道语言是可以训练的，就是你会发现我说你如果连这个基本知识都没有的话，这个就真的不能够怪别人了啦。好，所以九月三十号的隔天不是九月三十一，是十月一号，所以千万不要再问我说我怎么知道哪个月份有几天，好，就是应该这是基本常识。好，那十月号来算十天，对不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所以算到十月十号是上数届满。那你说，那十月十号是国庆日啊、哦？好啦，顺延一天。那最起码你要到十月十一号啊。好啦，无论到十月十号还是十月十一号，这个都不是问题啦，因为他把什么时候提？十八号提啊，所以就是逾越上述期间，而且什么时候到法院？我们是以到法院为准哦，我们不是说你去投邮局，然后邮错为凭哦，不是哦，到法院哦。所以你不跟你讲什么时候到法院？十九号到法院。所以你今天不论是国庆日要不要算延一天，然后这个好像题目已经也不是重点了。今天提的时候是九十年的十月十九号，已到达法院嘛？我们诉状是已到达原则，好，所以已经逾越上诉期间。就超过十天呢、啊？啊，超过上诉期间，那当然就不能审啦、啊。好，所以超过了上诉期间的话呢，二审法院应该要怎么样？依照用367条上诉部的法定程序予以驳回。好，应该要依367条，上诉不合法定程序。好，要依照上诉部的法定程序予以驳回。好，所以他问说，二审可不可以为实体裁判？当然不行啊，我现在就是要用上诉不合法驳回啊。然后理由很简单，就算超过十天呢、啊，就超过十天，就这么简单。那你们说，见鬼了！那原来二审不能为自己判决，就算超过十天，那我前面的上诉权要讨论吗？然后什么独立上诉权要讨论吗？然后什么上诉书向原审法院提出要讨论吗？这就是我讲的。你是只想把答案写对，把它当简答题呢，还是你是想考上要答案真理写得很漂亮？当然是后者啊！你如果只想要写个简答题 ，yes or no， 可不可以为自己判决 ？no。那当然你答案没错哦，可是你如果只写第四点，就只有最后的答案，你没有前面的推论过程啊，那老师给你那么多讯息要做什么？所以你要去想，考实例题不是答案对错与否就能够取决于你考得好或考得不好，你要看看真点你有没有达到，老师的题目有讯息就是要讨论，纵使那个讯息不影响结果。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说，为什么你们在刑法都知道常常构成要件该当为反性跟有限，讨论完以后被告无罪，常常试题就是答案就是无罪啊，那难道你就不讨论吗？你还是会讨论，对不对？那为什么到我程序法的时候好像跟最后结论无关的你们都不讨论？其实推论的概念是一样的，所以你们到最后一堂课应该要能够习惯打真点，应该要能够熟练打真点这件事情。反正你就养成一个好习惯，你把真点打完以后，你回过头去看题目，看看有没有哪一句话你没解决到，如果那句话老师讲到，而且你又直觉有异议，就是你会觉得那就是那句话就是它有点意义了， 就是这句话其实它是有问题有概念的，就像是我们刚刚一到三十年打完，你还留一句九十年九月三十号收到送达，你不觉得这句话有意义吗？这句话当然是有意义的，所以你要去处理它，那就代表说它要让你起算上述十天，好，那你要会算。好好，那这是第一小题。然后第二小题呢，他说被告是成年人，然后犯诈欺罪经地方法院判处罪行以后呢，被告原审选任辩护人 A 律师以自己名义为被告利益相关的法院提起上诉，但上诉状没有列被告为上诉人，上诉是否合法，高等法院如何受理本件上诉，这个小题就变得相对简单了。因为刚刚我们已经 run 过这么多争点的第一小题，第二小题的争点算是我们比较熟悉，就是346条，被告的法定代理人跟配偶他们是349条独立上诉权，而346条被告的代理人跟辩护人他们是代理上诉权。所以刚刚考345，现在考346，你如果推论完345 346，你会推论很顺。好，所以今天被告法定代理人跟辩护人提起上诉，好，是以被告的名义为之，好，然后不可以跟被告的名字一直相反，所以要以谁的名字？以被告的名字。而且这个题目就给你一个很明显的讯息啊，这个律师以自己的名义提，所以呢我们依照4至306号大法官解释，他说今天我们这时候就定期兼并补证。其实我们在第一回辩护人的时候就已经讲了这个概念，因为我们还是要让当事人一个机会，不能够让他请到一个律师然后犯错事情，结果不利益的案件确定效果居然是归于当事人本人，所以我们应该还是要让他定期兼并补证。如果他在期限内不补证的话呢，这时候我们就驳回上诉。给你机会，你不要争取这个机会的话，我当作你不想要提上诉啦。好，所以你如果不想提上诉的话，理由在哪里？在362条，但书上诉不合法定程式予以驳回。好，所以我们用这个题目呢，就复习了上次讲的所有上诉，从上诉权人、上诉期间，然后还有上诉的流程要件的一个复习。好，所以我说你们自己在念书的时候，与其你一直念书，你不如看比较重要具有指标性的考题来做复习。好，那这样的话也可以顺便测验说你自己在看题目打针点，你有没有习惯打到，好，然后那你们把针点给打干净，好，就是你书念通是一回事，然后考得好其实又是另外一个功夫，这个必须在我们最后堂课的时候还是要再跟你们做一下提醒跟叮咛。好，然后我们再来看隔壁那一页107页的这个律师考题，他在讲那个上诉不可分的问题。然后呢你看完题目以后，然后就可以跟着我们黑板上一起把你答的大纲打上来。好，然后我在答你答大纲一开始呢，我先给大家那个，因为有关上诉不可分，你们要习惯会画图，边看题目边把图画出来。 好，这个题目是比较特别啦，因为它第二小题呢，它有讲到说，就是行为跟赌博是有方法、目的、原因、结果的那种牵连关系。不过现在牵连方法已经删除了，所以如果说这个题目就你心解，我们就不用再去解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牵连犯是那个把它当成是一罪看待，我们现在就只剩下想象竞合犯而已。你看这个考题他说甲官乙被告涉嫌触犯赌博罪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中，甲官又另外的追加起诉行贿罪。好，所以他的确是可以在言辞辩论终止前追加起诉，所以在这边的话呢，甲官是用265的起诉，所以我们就把它当成数罪看待嘛。如果是267的话是一罪，那265的话就把它数罪看待，所以我们就养成一个好习惯，我们叫图形就画一个平行符号。好，然后呢，一审呢他怎么认定？好，一审他认为说犯赌博跟行贿是不同的案件，要数罪并罚，所以他认为两个都有罪，还是把它当成平行符号的来下有罪。好啦，然后呢，后来呢，被告不服就提起上诉，然后呢，二审就认为说赌博应该是有犯罪，但是行贿罪呢罪证不足，所以他就把它改判无罪。好，所以呢，二审呢就把它变成赌博有罪，行贿无罪。那因为有罪跟无罪没有不可分关系，所以一样还是平行符号。然后现在二审他因为认为行贿无罪，所以现在就是甲官不服啦，甲官就生气啊，哪有这回事？原本不是都两个都有罪吗？好，就是今天如果说甲官案件被人家改判无罪的话，当然他的绩效就比较差，所以他要提起上诉。然后呢，甲官就提起三审上诉，然后最高法院就撤销拉回更审，所以案件就长这样。所以你在看国家考试的考题，尤其是这种案件单性同一性这种热热等的词类题，你就要养成一个好习惯。我们刚刚就是边看题目，要把编码图形画出来，然后一对呢就画小儿符号，数据就画一个平行符号，就告诉自己他们是这样判。然后有罪无罪呢，你就分别在那个罪名就旁边做一个简单的注记。啊，当然是边看题目边画啦，所以就是你不要想说，题目全部看完后我再来画，那浪费时间啊！你边看边画，其实效果是一样的依照我的经验，你不会说全部看完以后，你画起来图形就会从不一样。好，你把这流程就是一部分走下来。好，然后他两个子题第一个子题他说，甲官就二审判决关于行贿罪的部分上诉效力是不是基于传阅赌博罪？像甲官就只有上诉行贿，因为行贿才被判无罪，所以你行贿的部分上诉效力有没有基于赌博罪？好，那我们要讨论。好，我们这边有没有上诉不可分？好，那上诉的条文呢就归在刑法348条。348条呢有第一项跟第二项，还记得我有跟大家讲348条第一项讲不讲是一罪，348条讲的第二项讲的是有关刑事部分，它是讲是那个案件单性同一性小于符号的那种罪行不可分的那个审判不可分的情形。好，所以我们先来看如果三审他认为是数罪的话，他就认为说行贿归行贿，赌博归赌博。那既然甲官就走上诉行贿，那当然上诉效力不会基于赌博啊，因为赌博就有罪了，甲官目的达到了，他干嘛上诉？就没有，题目也没讲被告上诉，所以赌博罪的部分就不急。如果你认为是数罪的话，本来就可以分开，本来就不急。那如果三审认为是一罪是小于符号的话，就是赌博跟行贿如果是小于符号，有没有办法说甲官只上诉行贿，我就只审行贿？不可能，因为这是一个罪，怎么可能割开来一步审一步不审？不行啊！你要么两个就绑在一起一起上去，要么就两个都叠下来了都上不去。我们说怎么好意思让你两个都叠下来都上不去？既然要上去，大家一起上去。所以他这边就是348条第二项讲的，今天甲官虽然只上诉行贿，但是赌博罪的部分也应该让上诉效力所及，因为赌博罪的部分如果被三审认为是小于符号的话，它就是348条第二项讲的有关性质部分视为异议上诉，对不对？有关性质部分我们上次课本不是有复习到， 我们国文老师最常考的就是这种审判不可分，就像这个考题，审判不可分。但是有关系是不分，是不是只有审判不可分？不止，我们等一下就会还会看下一个考题，不止。所以什么叫有关系是部分呢？在我们课本101页，包含什么罪行保安处分啊，什么那个一罪上诉刑的执行啊，主刑同刑啊，缓刑科刑啊，刑的量刑的犯罪啊，然后最常考是最下面那种层面上一罪的问题，哦，就是那种一罪案件单一性同一性的问题，哦，所以审判不可分的概念比较广哦，那个有关系的部分概念比较广哦，审判不可分只是它其中一种类型，那这个题目刚好就考审判不可分。所以如果说三十法任何一罪的话，好，那我们就依照300、400好，第二项它就是有关系的部分。纵使赌博罪，你看赌博罪的刑度轻的要命，没有人会因为赌博坐牢啦，除非是开标间啦，好的，否则你当然只是去玩的赌客，不会一直坐牢嘛。你看我们266号赌博罪那个刑度那么轻，所以赌博罪一定是轻罪案件，不能上诉第三审的。那你说那怎么办？那不能上第三审，那我怎么把它绑上来？你又忘记了吗？27年以上1663号说一步行一步不行，通通都行了，对不对？原来不得上诉，原来是376条不能上诉第三审的部分，我也把它包进来，也让他可以上诉啊，因为他是一罪，不可能被我割开来的。哦，所以这个概念是我们之前复习到的上诉不可分。如果说你今天这一题不会写的话，那就代表之前不够熟。我相信你现在听得懂，你只是原来是这样哦，那只是不够熟，所以你只要再多练习一遍你就熟。啊，比如说啊，其实完全听不懂哦，那就上次没来。好，那如果完全不懂的话，你可能要从基本概念再复习一下啊，然后你再来带这个考题。好，那我们再看第二小题，他说，第二审法院更审如果认为行贿有罪，然后行贿跟赌博又有他的题目是要跟你讲说有方法目的原因结果牵连关系，因为在当时是有牵连犯，现在如果要考出来的话，要考一罪一定会把它变成是想当牵连犯类型，题目一定会变想当牵连犯类型，因为想那个牵连犯跟连续犯都废掉了哈。他问你说那这时候该如何判决，我们说二审的认定的范围哈，会以三审、八回更审认定的范围为主，所以如果三审认为是数罪的话呢，就只有行贿八回更审，那赌博案子就确定。那如果三审认为一罪的话呢，那现在呢所有的全部都撤销八回更审，就代表说二审可以全部一起看。好，那如果全部一起看的话，那当然就可以独立认定说到底行贿跟长夜赌博它是要再把它当成是一罪看待还是数罪看待。好，那当然就是现在不可能再去考牵连犯那个牵连犯的问题啦，因为现在删掉，所以我在这边我就帮你们写现在牵连犯删掉啊。你说这什么字哈？有点丑，牵呐，牵在一起的牵就牵连犯，好，现在牵连犯删掉。所以现在这个题目它不会再考牵连犯啊，如果它要改一个题型的话，可能会变想让牵连犯来出题。好，那我们再练习一题。你刚刚说这两题其实完全不一样哦，那但是它已经涵盖到我们上次讲过上述几乎所有很重要的概念，好，所以你只要有做到关键性的考古题，原则上来讲你可以用一个题目来复习所有的内容，我觉得这个是投资报酬率比较高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题108页，就是90年司法官的考题。你们如果想要自己先看题目，然后先简单打个大纲，我觉得很好哈。所以你现在可以趁我在黑板上写那个写真点的关键字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先看。 不好意思，我字比较乱，写到边边去了。哎，我口头上会说明的。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他说，假年仅19岁，驾驶机车，你现在养成好习惯，他给你年龄，那一定有意义，好不好？所以19岁呢，就是还没有20岁，好，所以还没有20岁的话，就是限制行为年，就他就在民法上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好，然后骑机车呢，看到同向在前驾驶机车的以女皮包斜过，好，他认为有机可乘，他就想去抢，然后就把乙的机车给拉倒了，然后乙就受伤，然后呢，乙就以过失伤害提告，然后检察官就说啊，被抢了，然后所以他就以抢罪起诉。那于是法院以抢罪科刑以后呢，只要表示说对，好，男子汉敢做敢当，我服气，好，反正我抢了，就是说我抢了的皮包，我愿意受到刑事制裁，他就不上诉，好，很有尬词啊，反正被判他就认了。然后检察官呢想说，哎，不对呀，我虽然说是起诉抢夺，那但是在我心里面的 OS， 我觉得过失伤害应该是一罪问题呀，啊，怎么法院没有判嘞？好，所以这边话就提起二审上诉，然后爸爸呢？他也想上诉，就是儿子丙不上诉，爸爸想说，哦，儿子啊，现在才19岁，你这样被判的话，哈，那他以后有这么严重的前科障碍也不行啊，哈，所以爸爸就帮儿子提上诉。然后二审甲官没有提过失伤害，还有既然甲已经服气了，爸爸干嘛没事帮人家提上诉？两个人的上诉都驳掉，所以二审法院裁判是否合法？然后现在这个裁判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可不可以还可以上诉到三审？就是这个题目两个问题，第一个二审对不对？第三，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可不可以上诉三审？所以你分别要对于甲官上诉跟丙的上诉，第一个要先看对不对。上诉的对，那就代表二审驳的是不对。然后第二件事情，你要去看他们可不可以上诉到第三审，对不对？这题目不就两个问号吗？没分子题嘛。刚刚我们前两个考题就是在106跟107页，它有帮你分子题，就很像是我们在100年的律师司法官考题都帮你分子题。那但是不是每年的考题老师都一定要帮你分子题哦？有可能今年老师他就不想帮你分子题了，他如果不想帮你分子题的话，你要自己看到真点哦。好，所以它有几个问号，你就要注意几段答案。所以你第一段答案你要先看说二审把人家的上诉驳对不对啊？好，所以你第一个要先做。好，那我们说哈，你可能在养成一个习惯哈，因为我们今天最好呢还是要跟你们讲，有很多同学都问说，可是常常每次都说要懂得下标题，然后标题即是答案。可像这种实例题，我每次在下标题的时候，我就不晓得二审对或不对啊。就是你可能说你在审题写大纲的时候，你还没有深思熟虑到说这个答案到底是上诉合不合法，然后二审驳的到底合不合法，你没有办法在第一审做判别。你可能在题目写完后，你还是不确定答案到底合法不合法。那通常来讲，我就养成一个习惯，我们现在这是一段大标题嘛，对不对？大标题下面会有小标，可能小标下面都还有个子标。那我们所谓的大标题呢，通常来讲，国字括弧大一，国字括弧大二就是大标题。大标题你要下标题内容，通常实例题的标题内容，标题即是答案。那有些时候老师只要看到标题的答案下对了，他对你的感觉就会觉得不见好，就觉得说，哎，那最起码你的结论是对的，然后他再看看你的方向推论的 O 不 OK。 所以通常来讲，我们讲的你在大的标题一定要下标题，你不是只是编号而已哦。那当然啦，你小的内容你就是对齐屏幕仔细写就好了，不用标题。可是通常这种大一大二，这个是大标题，你要给他下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如果是实例的话，标题即是答案，所以你可能不晓得说答案是什么，对不对？你可能说那标题是让我现在就是还没写完不晓得啊。那如果写到最后翻到好像推翻了自己原本想的答案，你又想改掉，就涂涂改改，答案就用脏。所以通常我的习惯是我第一行我会空下来，然后等到我国字一这一段写完了以后，我写完我就知道答案了吧。你说写完不知道答案，那你还能够写完，那也难能可贵了。你写完会知道答案啦，一定会知道答案啦，纵使答案错你也知道答案嘛，一直答案错而已啊。那你如果写完后你知道答案，你就回去把这行补回去，那说忘了补，那忘了补老师也会帮你看内容。就你如果养成一个好习惯，不会忘记补。哎，通常我自己就是我写完后我会空推把那个标题给它补上去，避免我推论到后来我会涂涂改改。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有个习惯，就是说我可能一开始我想的是这个答案，可是我推论完以后推到一个 关键处刚好大逆转，这个答案颠覆了，所以你要在哪里可能再把上面答案给改掉，你会觉得很麻烦。所以我通常来讲，我自己会习惯说，如果说是事实例题，大标题就是答案，我会把大标题那一行先留着。那说那我要留一行还两行还是留三行，我都可以讲标题了，你要标题三行哦。就很像说你如果在写论文，我不晓得你们那个就是现在的论文老师会不会很严格，以前我们那年代啊，就是说老师是连论文的题目都要跟你改很久，哎，就说不就一个题目改那么久，哎，有的时候我们论文不是会有个 hyphen， 不是会有个指标，好，假如说你是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啊然后写说什么以形式说法为中心，然后不是会有一个或者号或是一个什么斜线的，那有些老师就说你题目那么长，那谁理你，好，你可能要浓缩题目，你会发现说其实你要把标题下的精简扼要也是一种学问。那对我来讲，关键是你不用像论文这么的仔细，因为你没有那么多内容可以去把它写的那么长，既然标题其实答案我相信你一行绝对够啊，二审合不合法不就是一句话而已吗，了不起两句话嘛，两句话你塞成一行也一定塞得下去啊。好，所以对我来讲，标题其实答案的话，我不建议你要留两行，我啦就一行嘛，反正既然就是答案就是一行啊，最后一个 conclusion 你需要讲那么多，对，都已经跟你讲最后总结了，你要再从头说一遍吗？不要哈、哦，所以你通常来讲就留一行就好，你不要说，你要说什么标题要不要留个三行？那个就不叫标题，那个叫内文了。你都写个三行，那是一段内容，它已经不是一个最后结论，最后结论就是一两句话，一两句话三行绝对够。好，你要让你自己养成这种习惯哦，该精简就精简，该论述就论述，好、哦，不要废话太多，所以标题就不要废话太多。好，那二审。合不合法，我们现在不是说在你自己写考卷的时候这一个先留着，那、啊、当然了，我现在给你答案，所以标题已经出来了，可是我们现在就把它假定这个先留着好不好，就跟你自己在写考题的那种 feel 是一样的，就先留着。第一个我们先来看检察官上诉，对不对，现在第一小题有两个人上诉，分别都被二审驳掉，好，那我们就来看检察官上诉，对不对，爸爸丙上诉，对不对，就分两段嘛，所以我现在就是要顺便透过这个题目跟你讲说，我标题怎么下的，二审驳了两个人的上诉，检察官上诉说，哎，不对啊，我案子有抢夺，有过失伤害，你法院判了这个没判这个，所以我上诉，爸爸丙说判太重我要上诉，就是我的是被判太重我要上诉，所以这两个人的上诉我们都要分别讨论。好，那分别讨论检察官上诉是什么上诉，344当事人的上诉，他的上诉理由是什么，是漏判还漏未判决，检察官就跟你讲他认为是一件事嘛，所以这叫漏未判决，不是漏判哦，是漏未判决，漏判的话要请求补判不能上诉，漏未判决的话因为已经判了，所以必须要透过上诉来改判。好，然后呢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认为说这个是一行为侵害诉法过程诉罪名，刑法55条想象侵犯犯，依照审判不可分，法院你应该给我全部判，你怎么没有给我全部判啊，这个权好丑，那什么同学你说这个什么字，好，法院应全判，对不对，依照267条审判不可分，法院应该全判，你说刚刚复习了348，你现在忘了267吗，上诉他是上诉不可分，267是一审的，而且不是一审判然后一审漏了，所以一审应该要依照267审判不可分全判，然而他没有全判啊，所以刚刚上诉不可分的条文是348条第二项，现在一审的审判不可分是267条哦，你说忘记这个很最基础的哦，267项忘记啊，你不用担心哦，你不要觉得是你自己不好，因为你只是很少在花时间念我的刑诉而已，这没什么了不起，因为你可能其他科很好，你说其他课也不怎么样哦，那你都没念书，那个每天说话没回家加把劲，好、哦，也不是说没机会哈、哦，因为你就想，反正你只要现在先过一试，然后到二试还有两个月，你就慢慢把它补回来哈、哦。但是你要补得快一点嘛，好、哦，你如果现在连267条都忘记，那代表说我们的刑法第二回你可能都忘了。好，所以既然法院应全判而没有全判，现在被检察官上诉，你偏怎么驳人家？你不应该驳人家，人家上诉是合法的耶。所以检察官上诉是合法，对不对？好，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再看丙上诉，他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在106第一题就开始跟你复习所有的上诉权人，所以为什么要先从106那一题开始复习？因为先把所有上诉权人复习完后，你就发现当初考的是固定的哦，很喜欢考345，对不对？就被扣罚金的人依照。他法定代理人名义，然后因为被告是无行为人、限制行为人，所以他有独立上诉权，他可以为被告立独立提上诉，所以现在的上诉权在345条。好，然后呢，为什么叫独立上诉权？他可以用自己丙的名义，跟甲的民事意思相反也无所谓，前提是甲要是无行为能力或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今天题目第一句话就告诉你说，这儿子几岁？19岁。 他就跟你讲19岁，所以你要知道他是限制行为能力人。这跟刚刚的考题一样啊，刚刚是给你生日，现在也不用带你去推论生日，就可以讲他几岁啦。啊，几岁不就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以 OK 啊，对不对？所以丙有没有独立上权？有。那现在儿子就说：“哎，阿爸，我很有架子，我现在我就是要服气法院的判决，干嘛每次跑庭上诉？”爸爸还是说：“没关系，我是独立的，我可以独立报庭上诉，我不受你儿子民事一时拘束。”所以爸爸上诉也是合法的。啊，人家上诉合法，啊，你把人家驳掉，那是谁不对？是你二审法院不对呢，对不对？所以是二审法院不对，所以就是二审的驳回，让两个都驳回，所以都不合法，对吧？他不是说你假官怎么没有告故事伤害，那假官就说我267我告抢夺，就是267就已经给予故事伤害了，你怎么没给我判？所以假官上诉合法的，你二审给他驳是不对的。好，然后呢，至于丙本来他自己就有独立的权利，这跟假有没有服气不服气这没关系，所以二审来家驳也不对，所以结论就是二审不合法，就是他分别驳回假官跟别的上诉不合法，所以就一句话不就这样子吗？就是二审判决驳回检察官以及丙的上诉不合法，所以我才说你就留一句就好，也不用留太长，就一行，好不好？就留一行，标题就标题，不要把标题写跟内文一样。你会把标题写跟内文一样，因为我知道有些同学书念很多，我必须要再强调，因为我们是法官班的同学，就是因为这是很高端的考试，所以你们程度太好，然后有些时候你会一段和先续名，对不对？你会说啊，对，我要破题。然后呢，我就有看过有同学破题和先续名，跟我和先续名的七行。一破题破七行啊，你内容是要给我写多少？你既然叫破题，就是点那个题目的依据而已，你重点点得好那是你的功夫，如果你的重点都好点成七行，那就代表你根本就没看到重点，那干脆不要点，你就干脆一段一段看你写答案了，你也不要再破题了，也不要再和先续名了。所以通常来讲，你说和先续名差不多写几行，我觉得差不多2行，最多最多是给你3行，好不好？就让你字大一点，凸一点，能够让你写上。我觉得核心续名1-2行就差不多了哈。你把核心续名把下面内容拉上来写，然后下面还要再重写一遍，那看起来答案也不漂亮，然后看起来就赘字很多，就老师看起来就是不舒服。我比如说，哦，这个有差吗？就有差，你就是废话一大堆，然后也不晓得重点在哪一段。所以你既然标题就是标题，我是跟你强调。所以你这样讨论完以后，你刚刚知道标题要怎么写了吧？就是二审驳回检察官与甲那个检察官与丙的上诉不合法，就是一句话。好，然后呢，他就有问我说什么？你可不可以上诉3审？上诉3审要上诉3审理由。说我不晓得到底要上诉3审理由。好，这个第二段也是标题，对不对？大段就是一个大标，所以你可能说我不晓得上诉3审，这句话留着。啊，我分别要讨论呐。现在由检察官的被驳回，可不可以上诉3审？丙的被驳回，可不可以上诉3审？所以我就一段段讨论。好，我们现在来看哦。现在检察官针对抢夺跟过失伤害，可不可以上诉3审？现在的问题就是抢夺罪可以上诉，那过失伤害是376条的案件。好，那我们说，因为一开始我们就把它当作小于符号，法院要全部审而没有全部审，就代表什么？告而不理啊，我提告抢夺，效力给予过失伤害，然而你却没有审理过失伤害，这叫什么？告而不理啊。这个是我们最基础的第二回哦，最基础最基础的案件担心同一项，所以他上诉理由什么？这个以受请求事项未予判决，39条第10款前段，39条第12款前段是以受请求事项未予判决，39条第10款后段讲是未受请求事项予以判决，所以告而不理跟不告而理都是判决违法。那今天这个题目就是告而不理，我告了你怎么没有两个都理？所以跟上诉3审当然可以啊，我就跟你讲39了，这还判决大人被法令的。好，那今天丙可不可以上诉3审？你说可是丙的上诉理由是什么？他说判太重，我说判太重这也算？我们说罪行不可分，对吧？所以今天哦，你说罪行不可分，它本身就是属于有关系部分。好，所以这边的话他也是可以上诉3审。那今天原判决他将人家可法的上诉，把人家当不合法驳回，那这个驳的内容好像你也看不出来是379行哪一款。那你不用担心，我们上诉3审不是只有379才可以上诉3审，380也可以啊。诉讼程序有没有法律写对判决有影响的话，一样也可以上诉3审啊。所以一个是39条第12款前段，一个是380条，诉讼程序有没有法律写对判决有影响，一样也可以上诉3审。所以两个都可以上诉3审，那结论就把它搬进去变标题，好，就是假设跟丙，好，就是对于二审裁判不服都可以上诉3审，请回就近，就是把标题再把它补进来。好，所以你们遇到像这样的考题， 思考流程就如同我刚刚带各位的，好，所以刚刚为什么我们解这三题要花很久时间解？因为我觉得你会花很久时间带你看题目、学解题，然后再把内容复习一遍，远比你一直看书来的好。所以我才一直跟各位同学报告说，你们要做题目，而且做题目不一定是从第一个字写到最后一个字才叫做题目。你解大纲，去想一下你的思考流程，你好好的练习个一两题、两三题，远比你囫囵吞枣去看个三十题来的有用。好，所以你们在考前有些时候冲那个量多哈，就有些人说那个冲量多也很重要啦哈，但是如果说你只重量不重质，有些时候你没有办法达到做考题的功能。我觉得做考题的功能必须是要能够让你能够一题抵十题，那个考题做了才有价值啦。好，所以通常来讲，我们有关上述的考古题呢，这三个题目就已经涵盖了我们最常见的三种题型。好，所以我们才会宁愿花很多时间来讲解这三题，就是我宁愿前面上述的内容讲快一点，因为内容你自己本来看条文也可以看得懂，但是你不知道如何灵活运用在考题上面。念书跟做考题跟考得好，这是不同的三个层次，我是跟各位报告。所以你现在在考前的阶段，你最起码已经要到第二层次到第三层次去了，所以你现在在做考题的话，你应该能够去思考一下自己的解题流程顺不顺畅、正不正确，然后如果是你的话，你要怎么样去编排你的答案，你要在很短时间内要把答案编排得很完整，这其实是一门功夫。那这个必须是要靠你自己要才能够把它练起来的。好，然后我们再看109页，我们来看上书二审。上述不是完了，我们那是上述的总论，现在要把上述二审跟上述三审简单的概念把它交代一下那当然就是后面的概念交代一下一定会比我们之前学习的还来得快了你只要基本跟那个基本功夫打得稳后面这个都是比较简单。我们来看上述二审，什么叫上述二审？它只是不服地方法院第一审判决而上诉，然后我们向管辖的二审的高等法院来提起的一个就是一个救济制度。那我们的二审的审级结构呢，有分续审制、复审制跟事后审查制。我把黑板清一下，不用抄。好，什么叫续审？它指的是说一审审过我就不审，我就接续一审就接着审。所以假如说今天这个案子有证据1、2、3、4、5、6有证据1到6，然后呢一审审理了证据1到3，那我二审只要审理证据4、5、6，这样就好了。就是1、2、3一审审过了，所以我二审只要去审一审，没有审过叫续审制。那什么叫复审制？他说一审审过，我二审重复看，所以一审审了1、2、3，二审要审理1、2、3、4、5、6。一审审过1、2、3要看，然后一审没看过4、5、6，我也要看，叫复审制，就重复审。什么叫事后审？它指的就是法律审，我不管事实了，我只要看有没有法律的争点就好。那我们现在目前的二审是复审制，你说那难怪二审北大化嘛，对不对？一审看过，二审还要再看，那浪费大家的时间，不是看过了吗？我们现在其实说我们在二审目前从制度上看起来还是像复审制，但是这个制度其实是最烂的，所以我们在修正草案呢，希望 hope 我们希望能够续审制兼事后审查制。所以这草案刚好有别于我们现在的复审制，它刚好是另外的两种的一种那个 mix 版本。好，所以你说那我们要哪一种制度呢？当然那你要看我们现在目前的条文，然后再看修正草案。好，然后呢我们来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条文好了。我们的刑事诉讼法的二审呢目前是复审制。好，然后那你说你可以从下面的这几个条文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是复审制因为你看366条，它说二审调查范围是以原审判决上述部分来加以调查。然后364条说除了有特别规定以外，我们准用一审审判规定，然后上诉的范围呢要重新就事实跟法律为全面的调查。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我们的二审是采复审制然后呢如果二审 他认为说原来判决是错，他要撤销原判，他原上是自卫判决，然后另外才会发审，另外才会发回审。好，然后这样的制度呢有什么样的缺点？好，就是我们说二审是复审制的问题，新开109页最下面第六点，就是浪费司法资源。然后呢，你这样就让二审成为事实审，重心没有办法发现事实。为什么？因为我们说事实距离案发时间越久，你就越难发现啊。你真的很难想象说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毛发上面有 DNA 或是有滴血，然后上面是你可以去采集 DNA 的，然后要事隔案子到二审已经过了2年以后，那根毛发还会留在原地，这很难想象啦。所以就是有些时候你们可能会看一些像我们那个叫就像什么那个什么 CSI 那种美国影集啊，就是什么那个什么犯那个犯罪侦查影集，你会发现说他们在采集指纹不是会拿一个白色的棉花棒，就毛球，就是很大一个白色的，然后这么转，然后不是采集指纹，其实依照我们真正的侦查之后指纹常都采集不到，没那么好采。所以你有发现很多电影啊，然后不是很多犯罪，然后他们犯完罪以后，然后在那边一直擦指纹擦指纹啊，其实什么白擦了，有的时候他没擦，哎，时间久也会掉，就很像说，就像是你们家的那个金属门把，假设说你也转，你爸也转，你妈也转，邻居来借酱油，他也转看一下，请问一下你们家的酱油没有？或者说今天邮差敲敲门按你一门，然后他也在外面转看你们家门把，每个人指纹都留在上面，其实那是一直 cover 上去的，你根本就采集不到原先的指纹。所以你说一个案件它很重要的关键是在我真的出来想象说它会留了1-2年还在案发现场啊，然后才让你去发现真实，才让你去找到，很难想象啦。那但是你们发现到说我们现在如果目前采二审复审制以后，你如果是一审的地方法院法官，那你一定会你一定也是叫人老铁说哦，反正你判得不好，反正二审就二审的徐小姐也还会再帮你再看一遍，那你这样子也不对呀，因为等到案子二审可能又是事隔又1-2年以后的事了，那事隔那么久以后是，那你要怎么期待二审他要能够发现到你没发现到的真实？所以你如果要发现的话，在你在前阶段你马上就要去发现啊。你说为什么你是前阶段？哎，你傻了，你一出来分发当然是地方法院法官，难道你一出来分发是高院还是最高法院吗？不可能啊。所以你想想看，今天我们的制度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说这些之前的地方法院法官本来就是把案子放在那边，然后等着还有高院那边收尾，可是到了高院时间又拖更久，那拖更久的话对你发现事实就有更大程度的障碍，这本来就是刑事案件的一个困难。好，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不对，然后你会造成一些现代，而且也会不利人权保障。所以啦，既然这个制度好像不太好，那我们就要改。那有关上诉审的修正草案呢，还就是我们之前有发一个什么修正草案的对照表，不过那个不用拿出来看，好，那个真的是草案而已，既然那不是条文，你念那个时间其实是有点剥夺你再去念其他科目的时间效益了。所以如果有很多人想念草案的话呢，那我说哎，那你不如不要念刑诉讼吧，你应该还有弱科，你敢把你其他科给补助。所以你如果想知道修正草案的重点那就 OK 了，好，那你不一定要把所有的修正草案都把它背的句型，你还要把立法理由都把它背熟，这个倒是投资报酬率并不高。那当然你可能说你很有兴趣，好，所以你很有兴趣我还是付给你，好，那就是付给你，没有说一定要你花很多时间要把它必须工具全部都把它背熟，好，就是哪些资料是重要，哪些资料相对的没有那么重要，这个我有预要告诉你。所以我上次才跟你讲说，你们上第六回就找上，就你找到第六回修正草案的那个对照表的那个条文，这不是有附一本吗？那还一本呢，还用胶装，那真的不用再带来，对不对？你说当然不用带，今天这堂课谁带？就是没有人带，没有人带那刚好，所以那你说，可是那我们现在要讲上次的修正草案没有内容怎么办？好，我很贴心，你翻开151页，好，只是没有翻开对照表，但是几个重要的内容还是付给你，好，所以你就说啊，你自己在衬衫自己很贴心，完全不脸红的，那没办法，我就是这样子的人，好，就是知道你可以不要带，但是又怕你没得看，好，啊，今天这堂课你没得看，接下来你也不用再来到刑事做法，你根本就不用看了，所以我们想说还是有付给你们，就是这个你如果不想要看这个自然对照表的话没关系，那个只是付给有的人看的，你喜欢看的话你再慢慢把它翻出来看。那如果不想要看太不简单的刑事说法，只想知道上述的那个基本架构跟它的理念，那其实你只要看150页以下就好了。那为什么我一直跟各位报告说你们在刑事说法上诉审修查你不用花太多时间去背，因为这版本很多，那我们也不可能无聊到每个版本都付给你，我们一天是付其中一个版本，可能就大家觉得说好像比较好的版本，可是你说所谓的比较好，它里面也有烂的条文啊，所以真正通过的三读通过条文铁定也不是哪个版本全部通过，一定都是互相协商，可能抓这个版本哪个条文，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个版本的另外一个条文，然后凑在一起。所以你看我们在这边150页，我们有司法院版， 好，然后再来原版它有几个大重点，其实你如果简单想看一下的话，你就看搭配奥铁是最快的。然后呢，在154页还有民间版本，哦，就是我们还有一般的那种，就是一些什么律师工会啊，或者说有一些基金会啊，或者说一些什么一些法律研究中心一些那个民间版本，好，所以我们的版本其实是有不同的内容，好，所以你不用去背条文，你只要知道大概关键的概念就好，所以你如果想要看关键概念的话，在150页以下你可以看。然后至于我觉得在这边的话，有关上诉审的修正草案比较特别的几个内容，就是说它是如何的改续审之加事后审，它如何改续审之加事后审，所以你要知道它的条文大概是怎么样的撰理跟运用。所以请你先看110页的那个整理，我们内文有先整理啊，你再往后面对照看就好了。你来看110页我们的内文整理，我们现在修正上诉制度，就修正草案修正上诉制度，二审是要采事后审先续审制，二审是要采事后审先续审制。那我们要如何的法律审跟续审这两个 mix 版本呢？好，所以你看我们这边草案有361(1)(2)(3)(4)(5)(6)。好，然后那你看我们361(1)它有讲说上诉二审必须要有判决被法律影响，因为判决为由，就代表什么？它是现在的法律审概念。然后在361(1)第二项说，你必须要判决不适用法的或适用法的不当，才可以上诉二审。哎，那不是现在上诉三审的377条吗？所以感觉上诉二审已经是变法律审的概念了。然后之二之三，你看像什么判决违背法令啊，然后还要什么诉状续明理由啊，还要具体指摘判决是如何违背法令。然后4(4)(5)(6)，它的内容是讲说它是如何的，也是要去查事实。你如果莫名其妙就把二审变法律审，那所有的事实审都走在一审，那你也会怕。好像有点惊惊的，那我一审事实看错，那不是没得救吗？所以我们不敢二审全部变法律审，然后一定要有事实审功能。那说那如何变事实审功能呢？其实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在后面166页，166页我们这边有361条(4)(5)(6)。好，你看它还是会查卷内资料的一些相关事实啦，那如果说卷内没有查到的，它也会在接续审理。好，就是361(4)(5)(6)，你自己回家来慢慢看呢。好，就是在我们166页。好，就是你看166页的361(4)(5)(6)，它不是有讲到说法院调查证据吗？好，它有讲到法院调查证据，那代表说我们二审当然不会变成法律审啦，就是不会变成全部法律审。好，我们还是会让它有发现事实的功能。那你说，那如果二审变成法律审，再加上续审制，那三审嘞？三审要变成更严格法律审。他如何变更严格法律审？你们应该都有念过4530号，4530号他有讲到说，我们希望未来司法实践跟司法审判一元化，就是他轨道要合而为一。其实我们现在一般的民众的对审级的概念是一审地方法院，不服上诉二审是高等法院，但不服上诉三审最高法院。然后你说三审定了以后，大家就会说好，我服气，然后我就去坐牢吗？不，大家都会说正审非常上诉。打完了以后，当初不服，这是条文有问题，绝对不是我的错，他说要释宪。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的诉讼制度不是金字塔，像是一个圣诞树，对吧？你有一审、二审、三审，然后上面挂一个星星，告诉你说他叫大法官，然后反正大家都吵到释宪，那只说释宪过不过的问题啦，对不对？顶多只是释宪过不过的问题，可是很多当事人就是说我要去释宪呐，你不觉得大家都说对对对啊，不服到时候我去释宪？那你说那很奇怪啊，那不是三级三审，那大法官上面又挂一个星星，那这样那到底是三级还是四级？所以我们就说好啦，那这样子也真的很麻烦。大法官是隶属于司法院，对不对？那司法院到底讲只管司法行政，他不管司法审判，就像是法务部不会去办案嘛，办案的是地检署、高检署跟中央法院检察署啊，法务部只是去做那个行政管理的啦。那这样讲，我们的司法行政跟司法审判应该是要一元化。好，那你现在就等于是大法官跟最高法院，大家的心目中这两个都是最终审啊。那到底是谁？那我们说三级三审终审应该是最高法院，所以现在目前最高法院不是说预决不服，然后希望能够把它塑造成像是那种大法官最终审的那种感觉。所以如果说一审是事实审，二审是法律审，再加上续审制，那三审呢就会变成更严格的法律审，就是把它变成是大法官的概念进来。所以未来的真正的案件的审判就真的是会变成是这样三级三审。这个就是4530号讲的是司法宪跟司法审判一元化的概念。 所以现在有些人应该都有听过说，哎，现在中央法案好像预宣不符。好，所以如果说是那个是今年要先报考司法四等的考生，然后可能会觉得说，哎，那到时候我如果分发出意外的话，我这报法院要不要填进去？那我填了以后，那会不会那个单位就裁了？我说不会啦，好，只是预宣不符，又不是司法法院不见。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就是说只是差在这里而已。好，就是如果说未来上审的制度整个要全盘的去做变革，那可能这个地方它就会做一个改变。那三审它就不是纯粹的法律审，它就变成是类似像你现在看到的大法官上次说那种违宪审查，好，然后判例的那种，就是判例的那一种认定，哎，好，所以它就像是现在的大法官的感觉。未来的最高法院制度上的设计会像是现在的大法官，就是如果说是上诉审修查都过，那你现在看，哇，那这样一过事太严重了，所以好家在还没过。你说那还没过，那如果过的话，那你要祈祷啊，今年不要过。好，假如你是今年考生，那就天天的祈祷说不要过，今年不要过，明年过，对不对？那明年考生，你说后年过，哈，大家都说，因为大家都说在我的年代都不要修法最好，因为单修法你就等于要从头念，尤其是我们修法的上诉制度，你如果真的修法过的话，是一个很大的变革，它比那个行政诉讼庭的变革来得大。你现在如果念行政法，就是行政诉讼法改那么多，我们如果整个上诉审修法过的话，我们的改的幅度不会输给他。所以我天天也祈祷不要改啊，因为改的话我讲就要改版啊，好麻烦啊，这才有麻烦的事情了。好，所以你也知道这样子过知识比大啦，然后配套措施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上诉审修法讨论很久啊，也没有哪一年过，所以我才跟你讲那本补充资料就放着，然后喜欢看再看啊，不喜欢看知道概念。其实原则上来讲，如果真的考出来，前提是我觉得要考试机会并不是很高，但是如果真的考出来的话，你只要知道到这里的程度，应该就已经赢过很多人了。好，因为大家对上审修法案其实都很模模糊糊，因为资料太多，反而不懂得去吸收消化。你只要知道重点，其实原则上来讲学习会比较快。好，所以这个是修正的上诉制度的基本概念。好，那我们来看哦，我们上诉二审不是要先向原审庭吗？对不对？好，在111页最下面国字三，不是说你自己考去找高院呢？哦，当然依照我们刚刚看的考古题，好像自己找高院也可以啦，只是说条文350条不是让你自己找高院，他说你要把诉状上诉状向原审法院提，然后原审法院他会先做个认定，好，他会先看如果他认为是上诉不合法，然后看能不能补正。好，那如果能补正，他会定期鉴定补正，那如果不补正，他就裁定驳回。好，那什么叫上诉的法定程式？好，什么叫法律不应准许或上权已经丧失？这都很制式化的规定，所以我想这个也真的不要照念。好，所以你可以看像是111页，什么叫上诉不合法定程式在第4点，然后什么叫法定上不应准许上诉在第5点，什么叫上权已丧失在第6点，这个很简单嘛，像上权已丧失就什么，谁上诉为上诉就上权已丧失啊，这个不是之前都讲过吗？好，然后第二个是，如果原审认为你上诉合法的话，好，他认为你上诉合法，他就会把卷宗证物送交到上级法院。好，所以依照刑诉法463条，如果在111页最下面到15行国字括弧的上诉合法，他会依照刑诉法363条规定呢，就会把卷宗证物送到上级审的二审法院，这时候二审就会产生新的诉讼关系。好，然后二审产生新的诉讼关系，他就要开始要审理案件了。所以在112页，那案子送到二审，二审要怎么审理？好，依照我们刑诉诉讼法364条规定说，二审的审理准用一审的规定，所以一审有准备程序跟审判刑事程序，二审一样有准备程序跟审判刑事程序。你说那下面的那些，你要看，只是说这样照念有点好笑了哈，就是说，就是什么那个什么上诉人啊，金额法专案动不到底啊，一样啊，就是你要去看啊，就是如果可以具体的话，那当然就是75条、76条的一般具体跟经营具体，这个就是想主任讲过，我想这个就不要照念了，所以这你可以自己看。好，然后呢，那二审如何下判决？二审收案就要结案啊，怎么下判决？好，在113页。好，如果二审认为上诉不合法无理由就驳，那如果说认为上诉有理由，他就撤销原判。他认为你上诉的对，他就帮你把原来的错误的判决给撤销掉哦。等他把原来的错误判决撤销掉，有可能不用再做任何事情，不用为任何判决，有可能翻回原审，有可能为自为判决，最常见的就是第三种自为判决。那说报回原审我知道，就在366条第一项但书，就是原来的一审它是刑事审理，它没有实质审理，所以为了审计利益，我们二审就要把案件搬回一审再去做一个实体审理，这样的话我们一审才有意义。那你说可是我不懂什么叫二审是要原判无用另外判决，这种情况很简单，好，就在我们113页的那个撤销原判，113下面不是数字二招原判，不是有三种情形吗？无用为判决就是32年院字2543号。那32年院字2543号呢，他是讲什么样的情形？他在讲说，今天如果是诉外裁判， 根本就没有起诉案件，然后法院自己给他下判决，那不就是等于诉外裁判吗？那诉外裁判不告不理呀、啊，啊你怎么不告而理呢？所以不告而理，我们就把那个理给撤销掉，还要不要再判？当然就是不要判才是对的，所以我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好，所以在32年院字2543号的实务见解，就是在我们课本131页，或者我都把实务见解挤在这个单元最后面哈，131页，32年院字2543号，在131页。三审年院子253号说，一审法院就未经起诉之准判决罪行，二审认为上诉有理由，因为根本就没有诉讼系数，一审没怎么判，他认为上诉有理由，他只要怎么样将原判决撤销，只需将原判决撤销，需要判就是本来就不该判，所以什么都不要做啊。所以有可能撤销原判不用再做任何事情哦。为什么？因为案件从来都没有诉讼系数，所以讲的就是诉外裁判情形。所以他讲的无用令为判决指的就是一开始本来就是诉外裁判。所以我们一直以为都认为说好上诉审要么就是自为判决，要么就是发酵发回，那是因为那是基本的概念。好，基本最常遇到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情况，要么就是自己一下判决，要么就是发给一审。可是如果本来就不该做任何的事情，然后一审自己击破法去做，那像这种诉外裁判本来就只要撤销原判，什么就不要再做了，因为做才是错的，不做才是对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把所有判决内容都学完，所以就再把这种的案例再把它加进来。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114页。好，国家考试在我们的二审这个地方最常考就是不利边跟质疑原则。好，在刑法370条不利边跟质疑原则，我再把黑板试一下。好，诉讼法370条讲不利一边跟质疑原则，他讲说今天就只有一方上诉，他当面有上诉，那我不会做更不利益的变更。所以370条的本文就是原则，原则说禁止不利益的变更，当然前提是只有我一个上诉，如果我上诉对方也上诉，两造当事人都上诉，那没有不利边跟质疑原则，那就看谁赢啊。那如果说他服气了，就只有我上诉，不会因为我上诉我就会判更重。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我如果上诉还会判更重的话，你好像在限制我的上诉权，因为我可能上诉会被判更重的话，我可能我会有一种却步的心理啊，我会觉得说那我这样子上诉方式好还不好，我就不敢勇于行使宪法第16条的诉讼权。所以为了要保障人民宪法第16条的诉讼权，我就说如果对方没上诉只有你上诉，那最差就是维持原判只会更好，然后最差就是维持原判，所以请你勇敢的提醒你的上诉权。好，所以我们才会有动不利变更自己原则的概念。好，所以307条的本文讲是原则是禁止不利益变更，那340条呢有但书规定。所以你看原则是本文，只要有个 but 就是例外，对不对？我们都很知道最好的课应该大家都很熟，那原则禁止例外就是什么？允许不利益变更。说哈什么只有我一个人上诉也会被判更重哦？有可能，因为它变成例外了。所以307条但书说什么？原审判决适用法条不当撤销。所以什么情况会允许不利益禁止变更？就是原审判决是适用法条不当的情形而遭撤销。这时候就有可能会不利益上诉，只有我一个上诉也会判得更重，也会更不利益。好，就会有这种例外的情形。好，那这不利边跟质疑原则哦，就是立法理由，就我刚才讲的要保护宪法第16条诉讼权嘛。然后它的要件，第一个是有被告上诉或被告立而上诉的情况若有的，第二个是假或之罪没有合法上诉，第三个是不是因为适用法条不当而撤销原判，因为如果是因为适用法条不当而撤销原判的话，就会变成340条的但书，就会变成例外的允许不利变更。好，所以它必须要有这几个要件。所以啊，在我们曾经有一年司法官的考题，它就考得很简单，它就是说被告甲在第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就题目它的刑度是多久我是有点忘记，不过它的概念就这样，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好，然后呢？好，原判决认，好，被告因饭后态度良好，所以依刑法第59条减轻其刑。然后呢？但是被告还是觉得说，啊，你减轻了，我还是觉得太重了，所以被告哈，他觉得不服气，好，他还是不服，好，他还是人提出上诉。然后呢，这个案件检察官未上诉，然后后来二审改判被告有期徒刑1年6个月。请问对不对？就这样，就永年司法官就考这样，然后题目就没了，说好短。哦，对，真的好短。而且你看到这个题目，你就知道唯一的争点，真的是这种 only， 唯一的争点就是有300些条，他讨论不利便跟自己原则。那因为这题目短到大家都觉得吓到，好像说，嗯，司法官的考题怎么那么简单？哦，就是要来当法官检察官的人，你怎么给他考那么简单？然后检察官有没有陷阱？可是再看一遍，哎，好像真的就只有考300些条。所以呢，大家就把不利便跟自己原则什么立法目的呀，哈，什么缘由啊，然后就把讲的基础交代很清楚。因为那年也方法条，然后所以大家再把它条文好好的从头到尾一字不漏抄一遍，连标点符号都把它抄进去。要不然的话，你答案篇幅会很少，对不对？你要把条文把它抄完。可是发现300些条，条文又很短。然后抄完以后，哎，好像也凑不了几行，然后就觉得说这个题目有点怪，好，那但是呢，这个题目其实原上来讲，老师本来就没有要刁难你，当初出这个题目老师呢，是一个高院的法官，然后呢，那个法官在出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他就是希望能够达到送分的效果。他想说啊，大家考试好辛苦，然后他觉得自己考得很简单，然后希望能够送分。然后呢，他考完考题以后呢，他当然就要去阅卷，然后改题目。然后考完题目以后呢，因为本身他也在司法官训练所上课，所以他那年出完题目以后，他这样申诉上课说，我都送分了，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拿到成绩？然后呢，做申诉的学生就想说，哎，那到底学院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好，就是因为他们已经进申诉，他们已经考上了，他们想说，哎，对啊，那现在还没有考上的这批学弟妹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老师会这么的哀怨的来教我们申诉的课程呢？他说什么大家都考不好。然后呢，就后来就这个高院法官，他就在申诉，他就公开这一题的解题心证以及他的法律见解，他说，我就考超简单，怎么大家都不会？结果正解是300些条，不是我跟本文跟蛋叔，大家都说这是本文，因为被告上诉，检察官没上诉，所以大家都说依照不利便跟禁止原则，二审判决违法。因为原本1年怎么会变成1年半呢？所以大家都觉得是本文，可是正解是蛋叔，正解是允许不利变更，因为原审适用法，原审适用法调不到。说，题目这么短，我怎么知道原审适用法要当还是不当呢？老师就说，我题目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被告犯后态度良好，依刑法59条减轻其刑，这句话不就错了吗？你说错在哪？犯后态度那么好，给他减轻不是挺好的吗？对不对？做人要善良一点呐、啊。好，人家犯后态度好，难道不能减吗？那老师就说：好，你们刑法不是都有背口诀吗？刑法第57条，动不自首，身体之外我为态，动机不利是一手段，然后态度，对不对？被告犯后态度，就那个被告态度良好。然后呢，因为刑法第57条是一个具体规定。然后刑法第59条是什么？那个什么，前科免诉，好，那是一个客观规定。所以呢，刑法无效能够用，要优先适用。然后在实务见解，自己的习惯是有具体的要先用具体。所以有57条的情形，当然优先适用，用不到我才用59。那既然是没有被告犯后态度良好，应该是要用刑法第57条减轻其刑，怎么会有刑法59条减轻其刑？那代表用错条文呢？代表原审适用法达不大。就大家说，嘿，原来是考刑诉就要弄考刑法。而且大家念刑法都不念57跟59，谁会想到要念到那个地方？大家都只念到31条以前，对不对？然后想说正犯不犯能搞清楚就不错了，怎么念到后面？结果哦，老师自以为送分，结果大家都没有得到分。然后呢，大家的答案都是本文，然后正解是蛋叔。啊，你说你考得很简单，对，说破很简单啊，没说破，有点点难，因为问题是在刑法。所以你说现在考刑法刑诉整合题好不好？其实也刚好啦。他如果考整合题的话，你就会想到说，哎，这刑法刑诉有没有什么相关？那因为在当年刑法刑诉是分开来考的，所以大家都一直一个执念，都觉得说我要去想刑诉有什么问题啊，想不到，那、啊、真的刑诉也没什么问题，主要就在刑法。所以这个题目答案是在300些条但书，所以他改判1年6个月是适法的。这个是出题老师的答案啊，好，当然你可以跟他不一样，只是说不一样，成绩差嘛。 好，你可以有个性。好，所以老师一直都这样，所以你说不立标准原则不知道，感觉很简单，可是又很重要。好，就是因为也考过很多次了，然后不立标准原则在国家考试局考过蛮多次。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不立标准原则的效力。哈，我们说哈，不可以预知较重于原审判决之刑，那那个刑呢？好，代表什么刑？好，我们刑不是有什么宣告刑、法定刑、执行刑吗？所以你来看那个效力哈，在1967年第一次刑庭会议，他说哈，刑法370条哈，他说二审法院说，如果哈只有被告上诉或未被告立而上诉，二审法院不得于较重于原审判决之刑，这个刑是指宣告刑。那执行刑嘞？好，说好了，执行刑也包含啦。好，所以在这边最后一句话，你就只要看书卷最后一句话，那个刑哈，好，我们哈如果要讨论执行刑的话，也是以不较重于原第一审所定的执行刑为宜，所以这个刑包含宣告刑跟执行刑。哎，你不要再问我什么叫宣告刑跟执行刑哦，好，这是刑法老师教的，好，每次都用我们的刑诉来复习刑法，这个是应该的啦，只是说不能够去奠定你刑法的基本基础哈，因为我们也是只有20几堂课，不可能连你基本的刑法都要开始教，好，所以宣告刑跟执行刑。法定刑、宣告刑、执行刑，这个你自己回去翻刑法总则哦。这个刑法的书每本都有。好，好，然后那你说，那不得预知较重于原审之刑，还有什么刑？好，在114页倒数第二行，缓刑有没有包含？28年上至331号说不包含缓刑，但是它被不在原用。你说不在原用在哪里？哦，115页。哦，就是这个书记也被95年第16次行贿说不在原用，这代表什么？刑有没有包含缓刑？好，说我们说这哪些条说不得重于原审判决之刑，这个刑有没有包含执行刑？有。有没有包含缓刑？有。因为28年书件也说不包含，但是它已经被95年第16次刑庭会议说不在原用，所以就代表什么？95年第16次刑庭会议说这个刑有包含缓刑，所以刑有包含缓刑哦。好，缓刑也算哦，所以缓刑也不能更重哦。原来的缓刑是2年，那现在可不可以？那你可不可以把它改？他就想说，哎，缓刑2年只是留下长案，我现在就把它改成3年，反正只是留下长案时间长一点而已。我们说对他来讲也是不利益啊，那如果第3年怎么办？好，所以我们说好了，这个也是不利益哈，所以缓刑也不能够加重。好，然后这个刑有没有包含逸不劳役？26年以上988号说不包含逸不劳役，但是他也被说不在原用。好，所以他被哪书件说不在原用？他被95年第19次刑庭会议说不在原用，所以就等于是95年第19次的刑庭会议说逸不劳役也是有在不立并根治理原则适用范围内。好，那保安处分有没有？保安处分87年台上326号判决说，非属于刑法的保安处分不在此限，代表什么？他没有不立并根治理原则的适用。他说非属于刑法范围的保安处分没有不立变更治理原则适用，这代表保安处分没有。那你说他有没有被废弃？有没有说不在原用？所以要把他打勾啊？不，所以保安处分就是都没有。好，但是好，这实务见解没有去把它改变，因为87年实务见解并没有很久，所以他还没有被废弃，说不在原用。但是呢，在这边的话也要请你们讨论到一个概念哈，因为既然讲到修正草案，几个重要的概念你们还是要学，所以请你们看一下我们的370条修正草案，在169页，169页最下面这一条，就370条，就是我们这个不立变更治理原则，它有修正草案的，它有修哦，它有修，就草案有修啦，并不是说三读而过啊，就是你现在的条文还是跟你手边条文一模一样嘛，只是说修正草案它有想要修这个条文。那我们课本169页，好，370条，169页，好，草案在169页。好，169页最下面是370条，说有被告上诉或被告立而上诉，二审法院不得预知较重于原审判决之刑，有没有弹珠？没有弹珠了，他删掉弹珠。你说啊，没有了啊，不好意思，这卡得正好，170页上面第一行，他多第二项，他没有弹珠，有多第二项。他说预知拘束只有保安处分准用，这代表什么？370条第二项弹珠，希望能够扩大不立变更自己原则的范围。修正草案370条第二项，他说。预知，其实预知就不用写了。他一直说拘束自由的保安处分，准用之代表什么？也有不利变更自由的适用。所以从目前实务见解， 保安主办是没有不利弊跟请原则适用。但是修正草案说，如果这个保安主办有跟我们的人身自由有关的话，那你不能给人家做不利的变更，所以应该要也可以准用到370条不利变更请原则，或者是卡到我们169页最下面一行到174页的最上面一行。所以我们现在的370条就只有本文跟但书，但是修正草案是370条但书删掉，增例而下。好，所以在这边的话，这是一点点差别了。好，然后370条适用的程序呢，我们来看课本115页。不利变更请原则适用程序，因为不利变更请原则它370条它的体例在哪里？它的法条的位置在二审，所以一审上诉二审有不利变更请原则适用，那你说那二审上诉三审呢？因为三审的规定它是准用一审的规定，可是它事实上那它没有准用到370条了，对，就没有准用到，所以这地方就有争议，那我们就先跳过。你说好不负责任，跳过会回来看，我们先往下看，然后等一下再放回来看三审。我们再看116页，我们再看更审，更审有没有不利变更请原则适用？好，那你说这个有肯定说跟否定说，这个地方的话，通说都才肯定说。好，通说才肯定说，他认为说为了要保障人权的意志的话，不利变更请原则，既然你要保障他勇敢的行使他宪法第16条诉讼权，那应该要在更审应该要适用。那再审有没有？有439条，他说未受判决利益申请再审这时候有不利变更请原则适用。非要动手有没有？有474条第二项但书也有不利变更请原则适用。你看他但书上说，但不得预示较重人权审判决之行。所以你搬到说二审有，再审有，非常上诉有，那我们中间卡了三审没有。所以啦，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讨论。好，那实务跟通说才否定说，说不是应该要有，可是通说的意思就是说条文没有就没有，可是你又是条文没有就没有，这个保护明文这个理由很虚。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这边如果考出来的话，你可能要去做评论，你要去 comment 这个条文，好，你要挑战这个条文，你要去评论这个条文。所以我建议你们通说是来否定说，可是你要去批评这个通说。建议你们作答才肯定说比较有内容，因为它理由比较多。好，那修正草案也是才肯定说啊。我们现在来看内容。第一个，你如果是要保障被告的上诉权，保障他二审上诉权也是上诉权，难道三审就不是吗？三审也是啊。而且我们说不利变更请原则，它的规范目的会有因为二审三审而有所差别吗？没有啊，所以二审有370，三审也应该有这概念啊。然后第三个理由，他说如果案件是确定在三审，那你再审用这个不利变更请原则之后，你为什么中间卡三审不给他嘞？第四个理由是跟修正草案有关。你看，我发现到我们370条但书删掉了耶，就是我们那一年高院法官出了这个但书，在修正草案被删掉了。那代表什么？我们想要扩大不利变更禁止原则范围，对不对？因为但书是限缩不利变更禁止原则啊，那但书不就是原则例外？那不就等于说这个原则有被挑战到了吗？那这个但书被删掉，就代表说什么？我们想要更多的情形能够 hold 住是不利变更禁止啊，原则是禁止哦。所以我们想要扩大不利变更禁止原则范围，你若采这个目的的话，那你应该也要让三审能用。好，所以从370条。删掉他的但书，就代表说我们想扩大不利变更请原则范围的话，那应该也要让它扩大到三审。而且未来如果说二审是采法律审再加续审制，那现在三审是法律审也应该要有不利变更请原则适用，所以这个理由就比较多比较好写了哈。因为如果采否定说就只有一个保护明文，好虚哈，就条文没说，所以我给，那这样感觉好像有点怪怪的哈。虽然说这是通说啦，所以不利变更请原则为什么爱考，就是因为通说其实写的并不好。好，就是通说的结论是有点怪了。好，我想我们可能要先让我们休息一下下，好，让你休息一下下，然后我们上诉三审我们等一下再讲。好，然后接下来上诉三审我们会讲很快，因为这个内容其实重点都已经讲差不多了，而且379号更快，你会发现我们花好多时间讲379号更快，我们不是讲了几乎每堂课都讲到379条各款。好，那所以其实今天在最后一堂课只是做个大统整，然后接下来抗告大家当然会讲得更快，因为抗告只是针对财经部分。好，所以我们下半堂课的重点呢会在第7回。好，就你有带吧，薄薄的啊，就薄到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那上也不行啊。好，你如果没带的话也没机会了，你说没带下次带，没下次。好，所以如果没带的话呢，看是抽抽黑板还是跟隔壁同学一起看。好，那如果没有你 准的话，你要赶快去跟班长拿哦。我们等一下下半堂课的课程主轴是在第七回，好，所以你如果没有的话，现在就赶快去处理一下。还好第七回是很薄啦，好，所以我们第七回也是带重点，所以今天一定讲得完。你说只是啊，一点点时间讲得完，铁定讲得完。好，我还没有一点讲不完的，好，所以你不用担心哈。所以有些同学说，那完蛋了，是不是要加课，还是说今天要上十二点？我怎么可能让你们上十二点才回家？那上回去我就被骂死了。好，所以你不用担心哈。我觉得上来讲还是会用正常时间下课，只是说讲话速度要这么快而已。啊，反正你习惯啦，都是属堂的。好，那好，我们先中场休息一下。